朋友都想起来 了哈， 对，就是他的关键词就是那个耍鞭子的那位男同学， 对，嗯，一个是两米的，一个是十米的，是不是？ 对， 嗯、 对 哦 对， 哇， 那刚刚一说也比较喜欢看电影，有最近有没有去看什么 推荐的电影？ 对，推荐的电影给大家。 那个，吴京导演新上映的《战狼二》。 啊， 真的很好看。 你刷了几遍？ 我刷了三遍。 刷了三遍，哇，铁杆粉丝。 嗯，其实也不能算新上映，我觉得那也是最近一部话题电影哈。 是的， 包括因为太火爆了，所以很多院线也是延期上映了这一部，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 对、嗯、这部电影现在今天的票房已经突破了51亿， 对， 已经登入了全球票房排行榜的 top100， 对， 前 100名， 而且是唯一一部就是不是由美国好莱坞执导的电影， 没错， 对， 可以说是华语之光了。 好，我们今天还是转回来聊我们院看哈， 嗯， 这个最近看了吴京的电影，那除了这个电影之外呢，平时喜欢的观影风格可不可以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最喜欢的话应该是周星驰星爷拍的《长江七号》了。 嗯，为什么喜欢这部呢？ 长江七号讲的是那个孩子嘛、 嗯、 然后他的好朋友七仔，就特别符合现在小孩子的心情嘛，心内心世界嘛，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玩伴、 嗯、 然后希望这个玩伴可以那个无所不能啊，有拥有超能力啊，就像那个 什么 那个大雄的玩伴叫什么来着，哆啦 A 梦嘛。 啊，对， 这个想了半天原来是哆啦 A 梦啊。好，我觉得这样一个电影，其实我觉得说到星爷的电影，大家喜欢的肯定都不太一样，但是提到长江七号，大家的确想到了那个萌萌的那个七仔，是不是？ 对， 嗯，这么一部萌的电影，其实跟战狼二之间的就是画面感还是有点 反差，还挺大的。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燕凯这个在观影的时候，这个类型只要是好看可能都行。 对，选比较经还是当然都是比较经典的影片哈。 嗯，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一首歌两颗心。今天燕凯给我们推荐的这首歌呢，也是一个应该你很喜欢的一部电影啊的一个主题曲，就是《老男孩之猛龙过江》的主题曲， 对， 是吧？《猛龙过江》。接下来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歌， 对，来自筷子兄弟。 是严凯今天推荐了我们的一首歌，是这个《猛龙过江》。其实相信这首歌，很多朋友应该也不陌生，因为这是筷子兄弟的一个 同名电影， 对，老男孩， 对 对。你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其实我觉得，一个17岁的少年为什么喜欢一个老男孩的这个一个电影和歌曲呢？ 好像感觉中间会稍微有一点点代沟哈。对，但你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呢？ 对， 那个讲到猛龙过江的话，就我就想起来一个和我比较有渊源的一个人。 嗯， 他我哥哥和他姐姐是从小学到大学的好同学好朋友。 嗯， 然后我和他呢有幸是小学6年的朋友。 哦， 然后不过小学之后我们就分开了。在这小学6年期间吧， 嗯， 我们两个也是从小学也是比着学，然后见面就是比如说打闹啊什么的都有。不过自从小学分开之后嘛，就一直到现在高三了，5、6年没有见面了，没有见过面。 嗯， 但是我们平时也有手机联系，也是联系没有断过。 嗯， 然后逢年过节互相问候，然后每过生日互相问候。 嗯， 然后我们也记着就是对方家长的生日，这我们关系是比较非常好的， 就很铁的铁哥们儿那种。 对， 嗯 嗯。 但是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隔着屏幕说的话和你现实当中面对面说话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说就是跟这个朋友感情很深，但是因为一些原因从上学之后就分开了，现在只能依靠这个电子通讯设备来联络哈。所以怪不得会喜欢这首歌。 嗯， 因为也涉及到一些兄弟间的感情。 对， 对，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梦，一起努过的力哈。 嗯， 现在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现在已经看到有2000多位朋友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大家也是为燕凯点了很多赞。但是呢，我觉得今天大家如果有些问题或者说有一个想说的话题的话，也可以欢迎跟我们的这个花 芭蕉平台上进行留言，我们都能看到，也希望我们能够实时的互动起来。 对，那除了我们的花椒平台之外呢，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跟我们燕凯还有我们主持人实时互动，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在那上面提出，我们都会回答您。 这样一个热血青年您还喜欢吗？接下来我们聊完了歌曲该聊一下话题了，因为今天这个话题啊还挺生动的啊，完全能展示一个青年人哈，就是那些年有过的有趣的啊，有笑有泪的一些故事， 就是一个青年的成长轨迹，我们觉得在这个话题里面都能体现出来。对，就是毕竟是大家年轻人都喜欢干的一些事情哈。 是，来第一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 来第一个互动话题呢是跟童年有关系的，记忆里面最深刻的童年趣事是什么？ 哎呀，我就记得是我上小学四年级五年级那会儿干了一件比较有趣也是比较蠢的一件事情。 来，我们就喜欢听这种蠢事儿。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就是那时候看电视节目嘛，看电视节目有那个种花养花花卉一道嘛，然后我奶奶也喜欢养花，然后不知道哪天我是不是睡觉睡得太多了，突发奇想一个点子，我想种钱。 春天种下一块钱，秋天收获100元，这个梦想我也有过。 小时候是种太阳，长大是种钱。来，结果呢？你发现？ 结果我发现我埋的是一张，我种下去的是一张5块钱的钞票。 纸币啊！我已经预见到这个故事的结局了。在之后呢？你什么时候把它？ 在这之后，我都没有找到它。 结果还丢了5块钱， 就是想去发现这个钱的时候，发现它已经消失了。 这不就是那个小品吗？挖个坑，埋点土，数个1、2、3、4、5，自己的土，自己的地， 种啥都 长 人 民币，种啥也没出钱，反正 种啥都不长人民币。 这个的确是我们童年办过的那些傻事儿哈，但是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是， 我想起来就是一个也比较蠢的。就是一个大我2、3年级的一个姐姐啊，有一次说我们一起吃西瓜，吃了西瓜之后呢，我把那个籽儿给吞下去了。她说你可不能把籽儿吞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把籽儿吞下去之后呢，头顶会发芽。然后我就那天就是坐在，就是马上就要睡觉了嘛，然后就坐在床上一直特别不安，不敢告诉我妈，就说万一我真发芽了怎么办？ 我知道， 慢羊羊村长。 对，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喜羊羊， 那时候还是 好吧，我们看的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那个时候。好吧， 对，所以后面就是你有没有跟你妈妈说这个烦恼啊？ 说了，然后我妈就是爆笑嘛，就觉得这傻孩子。 对，相比之下，好像我的童年比你们两位平淡很多啊。 哎呀，你这科学精神从小就开始灌输。 没有什么这些类似的故事，但是小的时候去海边玩印象特别深刻。就你知道小的时候那个小孩子的泳衣就是不太讲究款式什么的，一般都是上面一个小背心 能穿就好， 对，下面一个小裙子就好了。 是， 然后呢我那时候还特别特别喜欢玩水，然后就连着去了，当时去北戴河去了好几次， 那估计晒得黢黑吧。 然后关键晒完之后你知道它是分层你知道吗？身上回来以后发现花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时候没有防晒概念，我就跟我妈哭，我说妈我怎么变成这样了，我说还能不能长回来，我妈说叫你去海边。 你说你回不去了， 对， 再晒两天就成斑马了。 就是后面采取了一个什么曲线救国的方式呢？就是换一个部位就晒得均匀一点，对，就是一块黑块白不如全黑。 所以现在应该非常责怪当年的自己吧？为什么这么多次的去海边， 这么多年都没白回来呀？ 真是， 不，现在依旧很白吗？依然很白的， 就是跟燕凯一对比，我们俩都算白的。 对，我们燕凯肤色非常健康，属于古铜色啊。 对，燕凯应该自己挖了个坑，自己跳进去了，然后主持人这时候就开始填土。 等春天种下一个燕凯，秋天长出10个燕凯。 哎呀，那可能是有点神奇了。 然后我们花椒的网友对他感兴趣的姑娘也可以一人一个，人手一个，来我们节目直播间门口，我们排队发。 好，刚刚是聊了这个童年趣事儿。如果您有哪些童年的有趣的经历，欢迎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上进行留言。您的有趣的事情欢迎跟我们一起分享。 对，希望您多多跟我们互动啊。那我们下一个互动话题呢也是出来了。这个呢可能更多的年轻人会比较有 共同点。 对， 是 游戏里面最难忘的故事是什么？ 你看看我们这燕凯哈，就是热点游戏我全知道。 英雄联盟啊，王者荣耀 啊，对 啊， 说起王者荣耀，萌萌一定也不陌生。 我今天绝对不说王者荣耀，我今天换一个说。来，但我们还是让燕凯先给我们大家分享哈。 来，先说个蠢的。 怎么老让我说蠢的？ 先说个，就是 狼人杀， 嗯， 狼人杀也是一款， 怎么又狼人杀了？你怎么， 狼人杀也是一款比较火的游戏嘛？ 哎，确实 是，是 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的一个好同学， 嗯， 我们一个好同，我们一个班坐在一起，十五六个人嘛，一起玩狼人杀，然后我们就推选这个非常棒的女生，让她当警长， 嗯， 带领我们一起玩这个游戏，她很优秀的， 嗯， 然后有一局，她那局发挥的特别好。他成功的推理出来了两个狼位，狼人嘛， 一共几个狼？ 一共四个狼，他推出来两个， 那很厉害了， 是很厉害。然后， 嗯， 更有意思的一幕发生了。他说：“我觉得 A 像狼 ，B 像狼， 嗯， 所以这把咱们让 C 出局。 哦” 然后我就出局了。 所以你到底是不是那个？ 我是平民。 你是那个被刀的， 对， 无辜的平民被杀。 我不知道大家玩狼人杀，我不知道你们俩算，应该燕凯应该不算高手，萌萌我不知道， 我没玩过。 我玩过，我是 刚刚从燕凯开始聊的时候，我就很心虚，嗯。 对，咱们仨玩的话，估计咱们仨应该就是咱们仨没有一个高手，因为啥？我也是，就是永远大家都觉得我像是狼， 嗯， 因为我的表情总是很奇怪，我有没有身份，我都是感觉特别。特别可疑， 就是，对，就是不像好人， 对， 看起来就像那个狼， 对， 就是这样。然后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就是两个女生嘛， 嗯， 一个是那个警长，还有就是我警长旁边那位同学， 嗯， 他每次上开游戏第一句话， 嗯， 我觉得这个 C 这个燕凯啊，他不像好人，他就是个狼， 嗯， 然后不管我是神也好，是民也好，是狼也好，上来第一句话我就觉得他像狼，这把咱们就票他。 这种最可怕了，就是不管青红皂白三下， 带着个人恩怨， 对，先弄出去一个。 是，就第一局一般就是看那个啊人品， 嗯，是 第一局就看看，哎呀，燕凯这也比较可疑了，你看看这个眼睛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有可能他就是那个狼，然后就先刀出去。 嗯，彤彤有没有什么游戏里面比较难忘的故事？你玩游戏吗？ 我这个问题你们俩问我，你们俩估计要失望了，各位朋友也要失望了，因为我平时。是我也不怎么玩游戏， 对 游戏没什么接触。 在我了解中， 这可以看出来，童哥是一个热爱工作、热爱生活的好男人。 那必须是这样的。 热爱工作，嗯， 你夸我，我当然愿意。 哦， 萌萌，你说说，你今天除了王者荣耀之外， 我今天，哎，好虚，啊， 没了。 对，那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小的时候的故事。 嗯， 这个其实 也是蠢事吗？ 对，就这个跟游戏其实没什么关系。 嗯， 然后呢，我小的时候呢，因为我爸那会儿也玩游戏。 嗯， 然后我们两个就玩那种很幼稚的俄罗斯方块，然后本来呢是一个，就是它是分屏幕分两边，然后左边右边同时消除， 嗯， 就这种游戏。然后呢玩着玩着玩到最后呢，就是变成了我俩在沙发上打架，就互相对互相试图操控对方的遥控器，让对方快点死。对，然后就其实也就是回想起来感觉蛮有意思的一个事儿。 是， 嗯， 那你这么说我觉得我也想起来了。然后我爸现在估计也在听节目， 嗯， 就是小时候我跟我爸我们俩一对一的打那个扑克，打扑克牌， 嗯， 然后呢我就哎我比较鸡贼哈，我就提前在我爸上卫生间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牌偷偷的就排好了，把好牌都放到 我 这儿。我 也干过这种事儿， 然后 大小猫全是我的。 是，然后我爸发现了， 嗯， 然后我爸也是，哎，出了一个比较啊比较鸡贼的招儿，然后呢，他这时候呢，他一下抽了两张牌， 嗯， 然后这样的顺序就完全颠倒了，然后就接下来的好牌全流向我爸 了，然后最后他再把那个还给你一张，哎，不小心抓错了， 对，然后我就 这个不就像是小学生， 嗯， 小学生一样，你别写了，让我写，我写的比你快，零食是我的， 对，就是类似于这种哈， 嗯，我发现我跟燕凯的童年不太一样了， 我发现也是，但你童年居然会玩扑克，我觉得。我一直觉得我们彤彤是一个就是标准的工作型男人， 对，我现在已经 不会了，没有娱乐活动， 现在除了看看电影， 嗯，好， 是。 那最后一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 嗯，这个互动话题我觉得还是跟我们的燕凯的运动有关系，刚才是跟游戏有关系，跟蠢有关系，接下来该跟我们 帅一下， 对，接下来必须要帅了，运动少年是最吸引人的， 嗯， 要来聊聊你的球场上那些飒爽英姿的啊，就是引起迷妹一阵欢呼的那些事儿，有没有？ 这个 没有。 对，我们先说是篮球场还是足球场还是什么曲棍球场， 羽毛球还是什么？ 对，你是打 棒球场？ 棒球， 啊，好溜啊！ 开玩笑的，开玩笑。 是玩哪种大型球类？ 篮球吗？篮球多一些吗？ 啊， 篮球呢是最杀女孩子的。我记得我上初中那会儿，我们的当时教学楼和卫生间是分开的， 嗯， 他们中间是操场， 啊， 然后我每个课间都会借口去上卫生间， 然后趁机 看 看 小哥哥，看一下操场上面打球的小哥哥们。 你这条心理你没说完，我们俩都猜到了。 其 是是是，女生就这么有时候就这么肤浅。嗯， 就是美美这件事情她都喜欢嘛。来，燕凯，你分享你的故事。 我的故事吧，我在球场上一般都是一个怎么说，不是一个投球的一个运动员。我一般都是为队友就是制造进攻机会。 后卫吗？ 不是， 那个位置是 你那个站的位置是？ 我那个就是那个后卫的位置。 看， 我错了。 对，那个其实好像是最难打的，就有时候比进攻还要难打，因为据说是要掌控全场的局面，是吧？ 嗯。掌控全场的局面啊，有我们班的颜值担当就够了嘛。然后我就负责给他，我就负责就是一般就是篮板下最容易受伤的。然后就是他们抢球的时候跳起的那一瞬间也是最容易挨打的。然后他们要进球了要投球了，我站在一旁，我给他们挡拆的时候我是最容易摔倒的。 这是一个非常富有那个付出精神的一个位置。 对，本来说让燕凯帅一下，但是突然感觉这个后卫对后卫这个位置有点危险啊。 对， 那有没有什么大放异彩的精彩时刻印象中还有的？ 就是为你们球队赢得了很多分数的经历。 对， 赶紧帅一回。 有过、嗯、那次是我们队伍发球嘛。我们队伍发球，我们的球手站在三分线外，我站在篮筐底下，然后我给他一个手势，他马上就把球传过来了。然后传过来之后，我抬手就是投球，然后进了。然后这样的这个动作就是这个过程，我们就重复了三回，我三次进球成功。 哇，想一想很帅，而且这个画面我已经脑补出来了。 这绝对是他打篮球历史上一个光环。是不是逮谁都说？ 并没有。 还有一方面是队友配合默契，就是那种并肩战斗的，然后默契无间的那种感觉很好。另一方面，进球的感觉应该更棒。 那绝对是更爽的，就 是 进球，就绝对是球场上大家的目标，还有就是感觉最帅的一刻了。对， 旁边会有姑娘尖叫，燕凯 啊，没见过姑娘， 都为我们的颜值担当，你是球技担当，好不好？你球技征服一切， 对对对， 秒杀一切。 下次把颜值担当喊过来。 我们真的要这么伤害燕凯吗？今天燕凯已经 再见，各位，我走了。 千疮百孔， 对，还是要主要来帮助燕凯，但是很有奉献精神的一个小伙子。 对， 毕竟打后卫这个位置，那我觉得生活中应该也比较体贴人吧。 是的， 是不是？ 我觉得就是今天燕凯应该也有很多朋友会很好奇，说你还有哪些技能啊？包括那个耍鞭子哈，包括一些就是平时的运动技能，我觉得还可以继续的留给我们一些悬念。那么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燕凯会在我们节目中公布他的联系方式。如果你喜欢他的话，一定要联系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稍微有点伤感的这个话题了。因为我一开始说了，说一个月的时间让我们燕凯的这个情感状态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原来的小期待到稍微的有一点点 小 失落。那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 心 事只要 你 知道。那燕凯，这个心碎的故事还是自己来吧。 对，我们 不忍心说呀。 我们就不说了，给你一个机会， 来 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有点忧伤的一个故事。 如果把这个故事放到一年前或者是两年前的话，我是不会说的，不太想说的。但是马上一年之后要高考，现在再让我谈起这个话题是三年前的事情，我会笑着谈这个问题。 我很开朗， 我会特别乐观的去看这个问题。怎么讲呢？那个三年前初三，初二升初三的一个暑假嘛，然后第一次心动嘛，第一次心动跟一个女生聊了，我们是相识两年。那一天我们两个从早上9点聊到下午3点，聊了6个小时。然后我在想，我到底要不要说？我很纠结。然后我又磨叽了2个小时，然后才说了。 聊了8个。 说完之后，我们就是沉默了1个小时，然后到了晚饭时间，我好饿呀。沉默一个小时，他说可以。不过要等中考结束，我给你一个具体的答复。那时候有点小期待嘛。 对，那时候就充满动力了呗。 对啊， 学习呗， 好好考试。 然后一年之后我们班的总体成绩都不错。我们的成绩都是比较靠前，都是比较拔尖的。但是就是有一天我们怎么说，我们 悲伤的那个 BGM 可以出来了。催泪了。 我们就是在一起， 坐同一辆校车的几个不错的兄弟， 嗯， 六七个嘛， 嗯， 然后我们坐在一起吃饭， 嗯， 然后他哥跟我们也是同一班同学， 嗯， 然后恰巧那天我们有个兄弟有个哥们没来， 嗯， 然后他哥就跟我讲，你知道吗？我看着他，你知道吗？我妹妹跟那个小子，就是咱没来那好。没来那个小子他好上了、 嗯、 哎，我当时听完说哎呀， 不是说 这么神奇吗？ 对，不是说好高、 啊、 中考之后给我答复的是吧？ 对啊，好神奇啊， 就实际行动表明了我跟你兄弟在一起了。 对啊，我好气啊、 嗯、 我好气啊。 跟那个就没来那个兄弟当时是关系怎么样？ 我可以这么讲，我们是上课时候的亲同桌，宿舍里的上下铺， 嗯， 好亲啊，睡在我下铺的兄弟。 对， 那这事儿确实挺哀伤的，就喜欢的姑娘跟兄弟在一起了。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吧，首先我先啊，还是说明一下咱们的立场。早恋这件事情吧， 嗯、 咱们 嗯 不鼓励、 嗯， 咱们也不批判，大家一定要不要耽误学习，这是第一点我想说的。 嗯、 第二点就是有的时候在以后的这个进入到大学这个阶段哈、啊，该争取的要赶紧争取，千万别拖着， 就是千万不要再拖那两个小时了。 是、哦。 不过当时应凯选择其实也没有错，那姑娘我觉得也就是毕竟她也说了等中考结束之后嘛， 对， 对，就跟我们提倡的立场一样，我们不支持但也不批判， 以学习为主， 当时还是中考还是考得不错，对不对？ 对， 这就还行， 我觉得已经是把最值得的已经捞回来了哈。 对， 现在觉得燕凯觉得也没什么多大的事儿了， 对， 但是 他已经过去了现在这个事儿。哎、 嗯、 我想有一点有点好奇哈，就是你跟你的这个兄弟后来关系怎么样？ 我对他就是平时该说话也是说话、 嗯、 该笑的时候也是笑。 嗯， 不过呢他和他怎么说，和他对象吧、 嗯、 哎呦好气啊、 嗯、 就是好气啊， 听的那些人 他们就是有时候看见我，比如说在街上看见了就是躲开我那种、 嗯、 刻意躲开我那种。 嗯， 我真的是就是在想，这有什么好躲的？哎呀，多大点事儿啊！ 对，其实说的没错， 嗯、 就是大家心里都过去了，有的时候坦坦荡荡反而更好，对吧？彤彤 是的， 嗯， 没错。我觉得以后大家还可以坦诚相待嘛，毕竟这件事情都是我们青春年少那些， 嗯、 哎呀，怎么说也是难以忘却的事情。但是可以、 嗯， 稍微让自己的心情舒缓一下，因为下一段还在美好的大学等着你。 对， 接下来该我们的燕凯留下他的联系方式了，来， 嗯、 微博、微信、QQ 留下哪个？ 我留微信吧。 嗯， 好的。 搜索账号22158823。 嗯，好，相信喜欢燕凯的各位朋友已经记住我们的号码了。今天的时间也是非常的有限，我们也期待下回燕凯带来你的全新的故事。 是。 那么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我们的漫游 嗨 翻 天。 明天还有一个全新的嘉宾，带着他全新的故事，还有他的一些小情感，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您进行分享。好了，今天的博物点球箱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了， 拜 拜。 拜 拜。 像片古老的心，一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三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